思念用整颗的心，我回忆尽是伤痛，哭了只有为你。我恨午夜梦醒，心儿飞了，泪流如雨，而我心依然一世一世只有你，只有你，我会心碎残。 榜单连连看，刚才一连听到两首都是来自于黄绮珊的歌曲，一首是新歌《时光》，还有一首是叫做《只有你》。1998年，黄绮珊从广州北上签约到了喜羊羊唱片，曾成为北漂大军当中的一员了。两年之后呢，2000年她推出专辑《只有你》，那这首歌曲当时真的是技惊四座，由她的好朋友冯瑞创作。今年2018年，黄绮珊推出专辑《时光》，那这两个字代表的就是她在北京的20年。同名主打歌《时光》这一次也是请来好友冯瑞来创作，在黄绮珊闪耀歌坛的开始。

等着成全你的自由。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Stay, I'm fine with it, fine with it. They be pointing fingers, deal with it, deal with it. Let's

了剑，跟群上的天使笑得淘气。橱窗里的你，对着我笑的你，都是甜蜜。爱是一本羞涩难懂的日记，自觉甜的深言欲滴。我们牵手走过无数的黎明，是一个景色没经历，夜雨在凝结很轻化。亲爱的，你会想起我，想起我吗？上的风铃给了蓝天一回开心表情。爱是一本羞涩难懂的日记，在秋天的深渊雨滴。我们牵手走过无数的黎明，剩一个景色没经历，夜雨在凝结很轻化。亲爱的，你会想起我，想起我吗？想娶我，想娶我吗？ 袁咏琳在刚刚出道的时候也是以钢琴女生的定位被大家所熟知，不过呢，从第二张专辑开始她就逐步转型，放大了舞曲的比重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在今年二月份推出的 EP《此刻正好》的主打歌，也是在今年年初上榜的一首歌，叫做《你想娶我吗》。我们继续回到榜上，那下面这一位女歌手可以说是动静相宜，她是王诗安。从2013年的首张专辑《你好吗》被定义成有着演唱实力的 R&B 女生，到去年签约到富音乐带来专辑《诗》，也展现了更多她来自创作上的才华。而今年的全新单曲《Good Times》， 曾经的我们很年轻，很天真的心，因为小事而高兴，蝴蝶率性 We don't really care。陪伴日子从来不平淡，笑得灿烂 We don't really care We don't really care。